好啦 ，share house 我哋讲完啦。咁除咗 share house， 你有冇住过其他嘅类型嘅住宿咧？ 冇啊，因为我嗰阵时都谂住唔会长留喺名古屋嘅。咁就可能去做下温泉酒店嗰度，好似话有得住嘅。咁我有谂过咁样嘅，但系 finally 我系住咗成年喺名古屋， 即系最终都系唔同。 就住咗成年嗰间 share house， 我真系好中意嗰度啊，个环境好靓啊，睇下真系唔舍得走系咪先？成件事我觉得我好满意咯，又可以睇到好靓嘅日落，跟住间房又大，跟住又有和室嘅厅，又有洋式嘅厅。我个和室厅仲有咩 ？cottage 即系嗰个叫咩啊？暖炉台啊，即系小院子咧，系啊，冬天小院子蛇入去唔想走嗰啲，哇不得了啊！所以我真系唔舍得走，我住咗成年。 哦，咁我自己就住过嘅，住过其他类型嘅，除咗 share house 之外，咁因为我打过三份工， 系啦，我记得你打过嗰啲酒店工 嘅，系啦，因为我嘅辛酸史已经系喺晒我哋个圈子里边， 吓做嘢就后话啦， 系啦，做嘢就后话啦。咁但系咧，咁住咧，我就住宿舍， 系啦，咁即系除咗apartment 自己住，或者你同 friend share 啦，两个自己share house 之外，咁另一个住嘅就系 宿舍啦， 系啦。 咁咧我就打过三份工，三份工都系住宿舍嘅。 哇，又使唔使钱噶？ 嗱呢、這个就 宿舍就 嗱个个都使唔使钱？嗱个个都觉得唔使钱。咁咧，其实佢同某啲国家就好唔同嘅。佢系讲到明咧，佢会讲到明啊，你份工你系几多时薪，咁你就要俾几多即系俾几多钱喺啲食啊或者住嘅地方度嘅。咁、譬如话我自己就喺北海道啦、长野啦、冲绳打过工，咁呢三个我都系住宿舍嘅，冇错啦。咁喺北海道咧，我住过叫做。其实佢又唔系叫宿舍，因为咧北海道我系一间国际嘅温泉酒店，我唔报名啦。国际温泉酒店里面做嘅，咁咧佢初咧就分咗我去一间 share house， 咁所以其实嗰间又唔叫宿舍，因为点解咧宿舍唔够位。系啦，佢请咗好多人，就唔够位俾我哋。 宿舍都住爆咗， 系啦，就掉咗我哋 share house。咁我 share house 咧都离公司几远，都要有一段时间，即系搭车要坐车去嗰度嘅。 但系要俾钱嘅， 坐车唔使钱，但系咧 唔使钱。 住嗰度要租啦， 要租嘅 16000，我好记得 一个人16000， 一个人 系包晒， 包晒所有嘅嘢， 电啊、水啊， 食就唔食就唔包嘅 ，OK， 系啦，水电所有都包晒，咁但系咧就六个人一间房咁样， 六个人一间房， 冇错，六个人间房， 点样可以六个间房有几大？上下加床， 上下加床， 即系三张上下加床。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瞓我下边嗰、那个，瞓我下边嗰个几惨， 好委屈啦、啊，成件事。 咁我哋有啲脸， 即系你个咩伟大嘅衣帽间，福冈嗰个伟大嘅衣帽间都冇咗啦， 冇咗啦，转 瞬间就变咗， 瞬间变咗， 好似嗰啲咩 胶囊嗰啲 工厂女工， 好惨。我试过屈喺里边喊，咁呢个之后再 唔该，萬六 之后再讲系啦，萬六英，哇好抵啊！ 喺北海道嘅，咁长野嗰、那个 长野就真系住一间房， 自己一个人一间房， 自己一间房，其实佢里面好简单，一张台同埋一个叫做床铺啊，咁样即系俾晒你嘅，咁都好简单嘅， 包晒水 电，包晒， 但又系咁嗰个几钱， 食嘢都包嘅， 食嘢都包 嗰、那个就嗰、那个就唔使钱， 嗰、那个唔使钱， 唔使钱， 嗰、那个反而唔使钱，又可以一间房，又有嘢食包， 系啦，咁但系嗰个比较相对啲乡下啲地方啦， 乡下啲地方，咁就自己取舍咯， 系啦，呢、這个真系自己取舍，咁呢个就之后再讲啦。啊，但系我未讲完嗰个北海道，仲有北海道咧，其实咧我俾人逼迁过，点解咧？ 逼迁 系啦，嗰间 翻翻宿舍， 嗰间某酒店咧，佢就话突然间咧出咗封信就话喂因为咧我哋咧啲而家面临淡季啊，咁所以咧啲好多吉房出咗嚟，你哋有运啦，你哋有运啦，咁呢句我 call 咗啦 ，OK， 你哋有运啦 ，OK， 咁讲 就系住咗佢里边啲酒店房， 住客房 系啦，5000元一个月， 5000元一个月，咦， 5000一个， 咪先木架床六人房就16000。住客房就反而 因为我哋两个 share 啊，两个人住一间房 share 系啦， 喂都好啊，两个人好过六个人 系啦，但系舒服嘅。嗱，纳豆事件就喺嗰度发生 ，OK， 纳豆事件咁、可能某人都睇紧呢个节目啊，咁样系啦，就喺呢度发生嘅，咁就咁你唔好諗住啲洗頭水啊、嗰啲護髮素嗰啲提供埋俾你，都係自己好似喺都係自己帶去嘅，都係我哋 share house 都係自己自備， 係啦， 自己預備自己嗰份咯。 所以買大支 咁， 陣間再講。係啦，咁跟住完之後咧就咁，但係你知啦，咁我哋呢啲窮小子咁樣樣係咪先？咁我哋就要點做啊？因為我哋下邊咧嗰間係一間温泉酒店嚟嘅，下邊有得浸温泉。咁温泉嗰啲位 係咪有得浸温泉？你哋都係浸 OK 嘅。 我哋都可以浸，诶、好似有限时间添嘅，有限时间嘅，即系夜夜少少 都 OK 啦。有得你谂下，你谂下做完嘢有得浸 温泉，其实嗰间真系两个人一间房有浸温泉都 OK 嘅 ，OK 嘅 OK 嘅，系啦。咁你话啲洗头水有冇路啊？咁如果突然间唔够用咯，咁你冇计噶啦。咁唔喺下边冲完 借用 啊，系啦，借用下咁无可厚非嘅系咪先？咁但系呢啲就借用好啦，系啦，要自己 一两次借用 OK 嘅。你突然急起上嚟，哎，有冇晒唔记得买咁？ 即系道德 OK， 系啊，咁最好就自己买翻啦。 咁长嘢就反而，因为我哋嗰个都有得浸温泉嘅，唔知点解会追，我唔知点解会追咗呢啲温泉。 呢啲温泉系咯，其实我都想做 啊。系啊，其实几好诶，辛苦嘅，但系你话真系，喂，你谂下做完嘢真系浸温泉嗰下，我真系嗰阵时我有半年，至少半年时间又系不停浸温泉， 好好，皮肤即刻好咗劲多，系咪？ 好咗好多，瘦咗同埋瘦咗咧，就啲工作 瘦埋 工作啦。呢个之后。再讲 ，OK， 工作之后再讲嘅， 工作之后再讲，咁就即系都舒服嘅，咁就住咗两个零月到两个零三个月啦，喺长野嗰度，咁然之后咧就再去到冲绳啦，咁冲绳咧 又系住宿舍， 佢系啦叫宿舍啦，咁啊嗱佢呢个比较搞笑嘅，佢日薪咧就5000 yen， 日薪五千 yen， 哦，因为平时好多时薪计嘅其实 系啦，嗱大家留意搵工啊呢个即系呢个之后啦， 搵工后话啦， 咁但系就佢个地方有个唔同嘅时薪嘅，咁我每嗰阵时啊，每一日就5000 yen 啦。咁嗰间嗰个房咧，佢讲明唔使钱，但系咧佢会收你伙食费两万四至三万啦，每个月收翻嚟30000， 净系收伙食就23000。咁又系包晒卡利卡啦嘢， 包晒。 咁你即系当24000租屋咯。 系啦，其实但系其实值得嘅，点解咧？因为咧，其实我去做嗰间咧系间冲绳好出名嘅一间潜水公司，佢仲保埋我去考个潜水牌嘅。系啦，咁所以我计过成件事 潜水牌啊，有潜水牌， 成件事系抵翻嘅，系啊，可能潜水嘅朋友都睇紧啦。咁就即系抵嘅成件事，咁宿舍咯。咁但系当然你都系同 share house 一样啊，都有好多规矩要守翻，你即系你冇理由搵。 咁嗰个系一个人一间房嘅又系。 嗰个就两个间房，两个间房就我瞓榻榻米。但系咧，自从我做完嗰份工之后咧，我已经得知咗榻榻米唔会再系我之前之后啊租房啊嗰啲嘅选择嚟嘅。 点解啊？我间房系榻榻米嚟噶。 我听到你大家可能大家 review 翻 我 专 登 拣 榻榻米房啊。 嗱，因为我之前去日本住，我都会拣榻榻米房嘅。 旅行 啦，去玩啦，你都唔拣榻榻米房咁样。喂，卧室同洋室，平时我住开洋室噶嘛。咁樣和室咁特別， 係咯，有榻榻米間間 啦，係啦。咁但係咧，自從我自己做完即係有和室粉嘅清潔之後咧，我就唔會再做啦。咁之後呢個就係 咁樣就打工嘅時候再講啦， 之後再講啦。咁我就分別住咗三個宿舍咯。咁其實呢一個我會覺得係大家自己喺個出發之前啊，要諗嘅因素就係話啊，如果我係一去就做嘢嘅，咁你就諗下會唔會揾啲工作係包埋宿舍？咁當然啦，你話喂，我冇乜。所謂我想玩兩個月嘅，咁你咪自己再考慮下，即係呢啲因素喺係 咯，你要考慮，即係出發前就真係諗一諗定咯。即係始終你唔知去到先揾，你揾唔揾到噶嘛？通常其實都好少去到先揾嘅，都係出發前就揾定啊！我目標第一個月我住邊度係啦，咁之後幾個月，因為其實 share house 嗰陣時簽約咧都係簽我嗰间好啲，我嗰间可以半年起嘅。我嗰阵时我唔知佢而家有冇转制度啦，就可以半年都得嘅。咁我嗰阵时就话我未 confirm 实我会喺名古屋几耐，咁一系当半年先啦，咁样。跟住佢之后可以续都 OK 嘅，即系要提前几时走，你要话声俾佢听咯。系啊，你要同佢讲啊，即系唔系提前两三日咁样一个月啦，起码你都要俾人哋一啲准备文件啊、credit card各样噶嘛。咁咧即系一个月通知，好似辞职咁样咯。一个月通知，咁就话啊，下个月开始我边日就唔开始唔住啦。咁你都要同人讲声嘅。 系咯，早啲咯。 系啊。 我自己就冇，反而冇呢个半年未，我自己就未见过半年，因为可能我一嚟就住 share house， 跟住三份嘅都系宿舍啦。咁通常就两至三个月啦，你 basic 你两个月咯，基本上嚟讲。咁其实佢都会写好噶啦。咁你基本上见到话佢要求系半年嘅，咁你咪谂清楚啲，你自己个计划。 系啊，因为每间 share house 要求都唔同，可能真系有啲两三。個月有啲半年，有啲一年添。 啊，一年兩年我見過。 係一年兩年都有嘅。咁你 working holiday 咪一年？如果你之後自己揾到 visa working visa 簽證，你再留就後話啦。呢、這個咁、所以揾資或者揾嘅時候，你都要睇清楚人哋個 share house 要求係要你簽約簽幾耐、住幾耐，咁你就穩陣好多。 呢、這個 planning 好重要，呢、這個係對於你之後、會突然間你可能屎忽痕，喂，我想去做嘢，我突然間想去邊度邊度做嘢，係啦係啦，我突然間覺得好好玩喎，我之後都係咁噶。其實基本上所有嘅嘢我都係即興，跟住話不如去嗰度做嘢、不如去嗰度玩啊咁樣。 即係只低頭頭喺一開頭你真係要決定咗先就好啲咯。咁同埋啱啱講到嗰個咩啊，印仔啊，印鑑， 好緊要，印 好重要啊，係啊， 係啦， 我哋可以出一出相先，係啦，印鑑，因為讲到啦，讲咗日本人就乜都吸引仔嘅、就 收信啊， 收信啊， 户口 啊咁样。咁咧，你有地址咯噃，有即系有得住啦，有地址啦，系咪？咁又有个印鉴咯，你带埋去咯噃。咁、好重要呢两样嘢，你要去做啲乜嘢啊？嗰阵时我哋要去， 我哋攞咗张在留卡啦。我哋首先咧开开张在留卡嘅相先。嗱、呢、這个就我在留卡系啦， 好靓噶。 啊，系啊，镭射啊，我唔知而家系咪因为咧，其实而家咧本身我哋嘅签证本身我哋都系有镭射印噶，但系咧去到下一期开始咧就系印 print 出嚟噶咯，变咗 print。唔好靓，咁我唔知而家新嘅卡系咪咁啦。咁其实 我 哋嗰阵时 系 啦，嗰阵时嘅卡就呢个样啦。我好追嘅英国，追咗好耐，追到我而家追紧。 卡咧，咁你就去到机场入境嘅时候，佢就会俾咗你先嘅。 系啦， 咁咧后边就冇印地址嘅。咁你咧到咗步啦，摆低晒嘢 share house 住落咗啦，咁你就要去你个区嘅市役所，每一个区都有个市役所嘅，咁就去登记翻你而家个地址。咁咧就我嗰阵时就登记嘅时候，我就冇留个印仔嘅，我记得，因为我个区个市役所就可以唔啲文件唔吸印仔，应该又系一区区啦， 系啊系一区区， 系啦，但系银行户口我就记得我系要留印仔嘅， 系 啦，银行就要求我嗰阵时银行我开咗一个 UFJ。 呢个成都好多人捞 UFJ 三零，跟住另外一间就系新生银行，系啦，咁都有要求我吸引仔嘅。阿新生好似要求签名啫， 签名 又系个系咪啊？个 间间其实咧 唔同，但系你个印仔就冇死噶啦，预备咗。 当地机构咧，其实好多嘢做法嗰啲完全都唔同嘅。咁好啦，咁可以 turn 一 turn 嚟我哋呢边。咁咧，其实咧，我哋除咗头先讲嘅 UFJ 啦 ，UFJ 啦，咁我哋仲有新生银行啦，同埋咧，我自己咧就开咗一个 U 叫做 U 初嘅，就系邮局银行啦。咁其实呢个几方便嘅，点解咧？因为全国都有邮局噶嘛，咁去到邮局咧，其实基本上佢里边都有 ATM， 咁你要揿钱嗰啲咧，非常方便咯。 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 其实都方便，好多银行都方便嘅。 系啊， 咁你有地址有印，又去区域所搞掂咗你后边个地址之后，咁你就可以申请银行啊，唔系、电话 啊， 唔 系啊， 唔好意思啊，电话、 啊。仲有一样嘢啊，你去到市役所啊，人哋总会问你一样嘢， 乜嘢啊？ 好似连埋噶，佢。你唔记得咗国民保险啊？ 国民保险， 呢个 哇，国民保险即系我系国民， 系啦，诶嗱， 我系国民 啦。去到当地咧，你就要参加个国民保险，同当地所有嘅人都一样嘅。咁佢会问你参唔参加啦。咁我自己当时冇参加。 你冇参加？ 点解咧？因为我香港买咗保险，咁我边间就唔讲啦，系真系 working holiday 保险嘅。咁其实当你攞签证嗰阵时咧，都会有讲呢样嘢，就系话你自己有冇保险啊？你会唔会参加国民保险？佢你系咪都话我会参加国民保险？先啦，系啦，咁去到当地咧，佢嗰啲事业所咧就会问你，有啲就会强迫性，有啲就会问你参唔参加，你只要需要 show 翻你香港有保险，本身有保险嘅，咁就 OK 啦。但系咧，当你喺嗰度睇医生嘅时候咧，你就俾全额。但系如果你参加咗国民保险嘅时候咧，你只需要俾三成。嗱，呢个好紧要，因为点解咧？我试过有朋友咧，你都识噶啦。滑滑下雪断手， 哎呀好惨啊！ 系啦，呢个就真系要佢自己全额俾，咁包括 佢有买保险，国民保， 国民保 冇， 所以就好惨啦。我唔记得咗佢有冇，但系好似有嘅，好似一齐买嘅，系啦，咁就比较惨啲咯。咁你全额都要自己俾咗先，咁呢个就要自己取舍咯。 我两样都有买啊，其实系咪好傻猪啊？ 都唔系嘅， 即系 touch wood 惊，万一睇医生，因为日本睇医生就好贵。咁你买咗国民保之后咧，咁个医疗费用即刻平好多好多， 真 系好 多。 但系 touch wood 我真系冇 cam 过，乜都冇 cam 过。touch wood，OK， 冇错。 OK， 咁好啦，我哋个国民保险讲完啦，跟住然之后再留卡啦。 电话， 你 要 申请 个电 话先可以开户口 嘅。系啊 ，sorry， 要申请电话先可以开户口，因为个电话 number 咧。一定要你有地址，你先可以去开到个电话 number 嘅。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去市役所将个地址印翻落个在留卡，你先至可以揸住张卡去开电话嘅。因为日本系 点讲啊？除咗电话之外，佢仲要我留多个电话添。我嗰阵时开电话， 留多个电话咁搞笑。 系啊，佢嗰个叫做啊， 你我本身冇嘢，你问我嘅。 系啊，我就系冇电话号码，我就嚟开个电话，咁即系一张嗰啲 SIM 卡啦，有电话号码嘅 SIM 卡啦。咁我就冇电话号码，我嚟开电话，你又叫我留一个联络电话， 即系唔可以留香港电话嘅， 唔可以留香港电话嘅。咁佢叫我一定要留日本嘅电话嘅。咁我话我唔想留 friend， 佢话留朋友都得噶。我咁我唔想留朋友咯，我就问 系朋友 share house 嘅电话留唔留得？佢话 OK， 咁我留咗 share house 嘅公司个电话俾佢，就 OK 啦，咁就可以开个电话。咁又有咁嗰阵时开完电话就去开银行户口咯，就系 系啦，就银行户口咯。 咁就有咁就。其实搞掂晒噶啦，基本上生活所需嘅嘢，电话啊、银行户口啊、屋啊，咁都有齐啦、 好，咁基本上我哋好似已经 OK 噶啦。啊，仲有一样嘢， 食好重要， 食好重要。 我哋下翻翻嚟再讲，点样喺食呢样嘢 系啦， 好。